嗰個播映權咧，只係可以喺香港範圍之內播放，亦都係寫到明咧，嗰、那個嘅即係紙嘅條款咧，亦都寫到明咧，就係唔可以超過五個已經攞到電視廣播牌電視牌照嘅廣播機構咧去播放，亦即係話咧，其實佢最多咧都係只能夠咧俾五個持牌機構去播放嘅啫。嗱，咁啊，究竟咧即係今次啊，大家可能另一個問題就會問，咦咁究竟依五個嘅電視台嘅播放有冇啲乜嘢嘅規限呢？嗱，根據咧政府所披露啦，就係而家嘅播映權咧係會規定每間電視台喺邊條頻道需要播放嘅時數，亦都係規定咧有邊啲內容咧係必須要播放嘅。咁根據佢哋嘅要求咧，就係凡有香港運動員出戰嘅賽事咧，都必須要播放啦。咁而根據咧而家即係政府嘅估計啊，香港嘅運動員大概即係可以參賽嘅項目咧，應該有機會係去到三十幾，甚至係差唔多成四十個，因為根據即係政府所披露嘅資料啦，香港運動員咧已經攞到咧27個項目賽事嘅參賽資格噶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有第三個條件嘅噃。因為咧頭先所講嘅五個嘅廣播機構咧，就係當中亦都有收費電視頻道嘅。咁個規定咧就係話，所有喺收費電視頻道提供嘅東京奧運嘅節目，亦都咧要喺佢嘅網上平台免費俾所有嘅市民去睇嘅。同時咧，持牌機構亦都需要製作咧宣傳東京奧運啦，同埋推動咧本港體育發展嘅節目。仲有咧就係要提供咧奧運嘅片段，譬如係每日嘅精華片段，俾特區政府包括係香港電台使用嘅。咁嗱，頭先亦都講過就係有五個機構啦。咁香港電台咧就不包括喺呢五個機構以內嘅。咁今日亦都有記者問到啦，咁點解香港電台就冇份做呢個嘅播放嘅咧？咁樣咁特首就係話咧，呢個亦都係即係根據商經局嘅意見啦。咁亦都咧係話，即係香港電台喺個設備啊，或者投入嘅資源上面咧，都未有能力咧去做到呢一個嘅轉播嘅。咁另外啦，大家都可能會關注到，咁究竟咧今次嗰個嘅播映權啊係幾多錢咧？嗱，過往兩年啊，兩屆嘅奧運嗰個播映權嘅費用係幾多咧？根據資料啦，就係2012年嘅倫敦奧運咧，係由有線電視投到嘅，當時嘅費用咧應該係大概1.2亿港元。2016年嘅里約熱內盧嘅奧運咧，就係無線電視以係1.5亿港元咧係投得嘅。咁但係特區政府就話咧，而家係有一個保密條款，就唔可以披露咧特區政府今次購買播映權嘅費用。不過咧，就形容呢個費用係合理，亦都低於咧過往兩屆奧運會由商營機構所支付嘅費用，亦即係話咧會低過咧1.2亿啦。咁錢從何來呢？錢呢就係由一個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嘅體育部分呢去獲得嘅。咁呢一個嘅體育及藝術發展基金啦，其實係由民政事務局局長呢托管嘅。咁政府就話呢，其實會係由民政事務局局長呢按住基金嘅規矩啦，就批准就去撥出嗰個嘅款項啦。而呢呢個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呢亦都會每年做核數嘅。咁究竟個播映權係用咗幾多錢呢？喺核數嘅時候咧就會公布啦。政府強調啦，今次係一個非常特殊嘅一次性措施，咁亦都係希望啦，即係透過今次買咗個播映權啦，就係無論係有好多觀眾，亦或係冇觀眾嘅閉門舉辦嘅比賽啦，市民咧都可以免費睇到咧香港運動員參加呢啲嘅奧運賽事嘅。咁至於咧嗰五間係持有電視牌照嘅廣播機構啦，亦都係分別咧係表示咧係對於呢個安排啊係歡迎噶啦。咁亦都咧會係喺佢哋亦都會係即係同政府咧再作進一步商討其他嘅安排啦。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其實你點睇今次政府呢個舉措咧？政府咧喺洽商購買播映權之前咧，就並冇 向外披露的，因为他们强调这个是一个需要高度保密的商业谈判。还有呢也都说这个谈判呢、是两年前就开始的了，基本上他们是在2019年特首就要求呢民政局呢要确保市民呢可以免费看到亚运，也都说呢如果商业机构是无意或者无力去购买播映权呢就要求局方介入。跟住呢就到2020年的时候呢，民政局呢就汇报本地的广播机构呢未能够同日本的播映权持有人达成的协议，咁所以呢就造就咗今次一个佢哋形容系非常特殊嘅一次性措施。作为香港市民，你又欢唔欢迎呢？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我哋今日咧继续讲多少少咧，一啲英文嘅地名嘅发音。苏格兰嘅爱丁堡咧，我哋叫做 Edinburgh, E-D-I-N-B-U-R-G-H， 一个非常之漂亮嘅城市。咁但系咧，个发音咧系同个串法咧好似唔系好大关系。好多人咧见到 B-U-R-G-H 就会再读成。Berg 或者 Berg 咁样，咁啊其实唔系嘅，我哋后面嗰咧系一个好简单嘅 bra，bra，bra，bra，bra， so Edinburgh 就唔好读成 Edinburgh 啦。好，今日就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啊！大家对于政府今次系首次啦，系买入咗咧奥运嘅播映权，有啲乜嘢嘅睇法咧？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立法会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嘅议员，亦都系民政事务委员会嘅成员马逢国啊！马逢国你好， 系你好， 系点样评议今次政府嘅举措啊？ 我就当然系。非常欢迎啦，同埋觉得系政府系做咗一件好事啦，系一件功德嚟嘅。因为事实上，即系市民系好希望能够睇得到即系奥运嘅。咁而问题就系话奥运嗰个转播费一路以嚟都系好高企啦。咁特别喺疫情底下咧，我谂香港好多广播机构未必愿意去承担呢个风险。其实喺4-5年前啦，应该咁讲，当时都出现过类似嘅情况，我都呼吁政府系考虑，即系话。如果商業機構傳播機構唔能夠採購呢個轉播權嘅時候咧，政府應該考慮要介入，希望能夠咧攞得到個轉播權之後咧，就俾所有嘅有關嘅媒體機構咧都可以公平咁去使用。咁呢個係造福市民，所以我覺得今次係絕對係功德一件咯，我係非常歡迎。 咁但係今次呢你觉得即係政府就买咗啦，然之后就要五个嘅电视广播机构呢佢係播放嘅。咁但係我想请问即係你对于呢个安排又有啲咩睇法呢？譬如就係五个嘅广播机构可以点样去協调呢？因为同一日呢都会有机会有多场嘅比赛呢去举行㗎嘛。 係嗱，呢个呢就我諗係交返俾嗰个传媒机构自己去安排。呢一個做法，我認為都係合理嘅，即係等於政府咧，只係解決咗最基本係能夠將嗰個轉播權攞咗翻嚟，然之後就俾唔同嘅媒體機構根據佢自身嘅一啲能力啦，同埋偏重嘅廣播嘅政策啦，個策略啊，去做嗰個製作。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合理嘅做法咯。咁你頭先講，正正因為有好多唔同嘅。賽事同時進行噶嘛，咁所以可以係容許嗰啲機構採取唔同嘅方式去即係去轉播啊，去做佢哋嘅焦點啊，咁樣可能咧亦都會形成一個可以有嘅競爭嘅狀態出現。當然啦，最理想嘅就話政府能夠協調埋即係大家需要再做競爭，咁但係咁樣咧，可能嗰個節目出咗嚟咧，嗰個精彩啊或者吸引力咧又會降低。 咁所以我覺得政府而家採取嘅辦法，保證咗一定嘅時數，一定嘅香港嘅運 係馬逢國 報導。咁我諗呢個係基本上係主要嘅方法。 嗯，但公众可能亦都会关心，因为始终奥运的播放权都涉及到一定的利益嘅，咁所以亦都系点解以往有啲商业机构咧，佢会宁愿系花巨资去做呢项嘅投资啦。咁今次政府去介入咗嘅时候，会唔会系造成咗一个嘅先例，反而系令到第二时啲即系商业机构咧，佢哋会觉得喂，到最后咧，如果当冇人买嘅时候，政府都会用天价去买噶啦，咁我都唔需要争啦，咁反而就会成为咗政府以后嘅一个责任咧，会唔会咧？ 我觉得呢个可能性就唔大嘅，因为如果嗰个赛事佢嗰个转播权费咧系好高，又有商业机构认为啊，我值得去攞到呢个所谓独家主导嘅播映权嘅话咧，佢随时可以仍然咁做噶嘛。咁呢个做法咧，一定会俾到主办方咧系欢迎嘅，因为咁可能佢会收取到一个更高嘅转播费。咁但係當然啦，奧委會呢亦都會考慮咗話唔可以俾一個壟斷嘅情況出現啦。佢喺過去都曾經出現話一定要提供一定時數俾返嗰個即係免費電視去播啦。咁所以我覺得嗰個競爭係仍然存在，同埋如果有商業條件嘅話呢仍然會出現嘅。咁但係而家你冇機構能夠承擔得到由政府去最後出面，咁呢個一定係會傾到一個最即係低嘅價格去取得呢個廣播權嘅，咁而另外咧就會俾到一個即係嗰啲媒體機構咧，可以有個機會考慮就話，哦，我既然轉播費會係降低咗啦，咁我係咪可以投入更加多去做好嗰個製作啊，同埋其他方面嘅安排咧？咁我覺得呢個可能都係一個所謂 win-win 嘅 situation 嚟嘅，即係雙贏嘅一個狀態，就唔一定會出現你頭先講話養成一個即係。不好的習慣，就以後都要依賴政府啦。我覺得商營機構有商營機構的考慮，可以競爭的話，他們絕對不會放棄這個機會。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去講，當然五個的機構他們自己要去製作回即國際的節目，也都要承擔回他們的製作費啊等等各樣的安排，一定會有一定的開支。但是起碼他們不需要承擔那即億幾啦，而家我哋唔知啦，咁但係過往咧，其實都係億幾嘅廣播費用。但係另一方面，佢哋亦都可以藉住呢啲節目咧，去即係賣到廣告啊等等，亦都可以有一個商業收益喺度嘅噃。咁條數計落去，其實會唔會有機會係反而係啲廣播機構攞到嘅會係更加多咧？ 這個我就要睇翻咧，即係呢一屆嘅奧運會咧，事實就係一個好特殊嘅情況啦。本來應該係舊年舉行咗噶啦。咁舊年都出現到一個即係競爭個轉播權費嘅狀態，而今年仍然係疫情持續，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好特殊嘅情況嚟嘅。咁你話佢會唔會得到好大嘅利益呢？我覺得我哋就要衡量就話，一個咁重要嘅國際嘅賽事，大家咁關注喺疫情底下呢，即係成個社會呢都可能需要呢，即係有另外一啲好嘅節目去提供俾佢。所以我覺得喺咁嘅環境底下咧，政府去介入，甚至可能最後會俾呢個傳媒機構有一啲嘅所謂利益咧，我覺得呢個都唔係一個太大嘅問題嘅。即係我哋講緊而家係講緊相信係一億上下嘅一個費用啦，係咪？你係俾到全民一個好大嘅即係所謂娛樂啊，同埋一個資訊體育嘅資訊嘅即係接觸到咧。同埋我相信亦都有啲媒體機構會將佢包裝成為一啲好有娛樂性嘅節目嘅，咁所以我覺得喺疫情底下俾大家一個寬鬆啲嘅環境，咁可能有媒體機構會通過咁樣會有一啲利益，咁我覺得無可厚非嘅呢樣嘢，就唔應該太過計較呢樣嘢咯。我諗我哋計嘅時候要計嗰個社會效益咯， 係 純粹計經濟效益。 係嗱，另一個角度咧，就係今次政府咧，其實已經係經過即係兩年嘅時間咧，先至即係傾咗呢一個播映權翻嚟啦。咁如果睇翻咧，佢哋係2019年嘅五月咧，就特首要求民政局留意咧，究竟有冇私營嘅廣播機構啊，對東京奧運咧係即係會購買。如果話冇嘅時候咧，就授權即係局方係可以去介入嘅咁。 咁樣。咁但係其實喺過往即係2019年到而家咧，似乎都冇聽到有任何嘅風聲，甚至係政府似乎冇表露一個意向出嚟，就係話喂，如果你唔買嘅時候，即係最後政府都可能會考慮，即係睇下點樣協助市民睇到奧運嘅。咁呢個過程你點睇呢？因為始終佢涉及到咧公帑嘅運用，咁而家究竟係用咗幾多錢又未知嘅喎。 這個呢個咧，我就因為我唔知內情啦，係嘛？政府點樣去操作呢件事咧？咁我相信咧，正常情況之下咧，政府一定係已經同香港所有嘅媒體廣播機構咧係有一個密切嘅接觸嘅，係了解到佢哋嗰個狀況，即係密切關注嘅，就唔會話有人有興趣傾嘅時候，政府又去爭埋一份，呢、這個一定可能發生嘅，一定係已經。一再確認咗冇媒體機構咧願意承擔，譬如話主辦嘅籌委會當時要求嘅價格係冇人可以負擔得到啦。 嗯， 甚至咧即係話最低嘅價格會係幾多，即係可能佢都會問過一啲媒體機構。咁所以亦都因為咁嘅原因咧，佢係需要有一個保密嘅安排都唔整。咁亦都最後一定係相對嚟講，我覺得佢應該係攞到一個相對合理嘅價格先至拍板去做呢件事嘅。就唔會話即係盲烏蠅，即係盲頭烏蠅咁就去傾嘅，即係一定唔係咁。 最後我想問，立法會喺成個過程當中咧，係冇被諮詢，亦都冇即係收到任何消息啦。咁呢個你覺得係咪一個合理嘅做法咧？ 政府亦都冇同我溝通啦。但係問題喺過去兩年咧，甚至唔止啦，過去五年咧，我都不斷我又有寫文章啦，又有喺電視嘅節目嘅採訪啦，或者係其他嘅場合咧。喺就算民政事務委員會，我都有投過意見嘅。 嗱， 要求政府去 不如咁啦，唔好意思啊，馬鳳國，不如我哋五點半翻嚟咧，傾多兩句關於依一個角度好嘛？睇下一陣間你有冇時間啊？唔該你。 好。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输入病例，连续四日没本地感染，累计确诊个案11812宗。新增输入个案的患者是一名27岁外佣，今个月9日乘搭 CX798 航班从印尼抵港，并没有带变种病毒。另外，初步確診個案少於5宗。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話：唔會要求外佣喺申請工作簽證時需要強制接種新冠疫苗。佢表示評估過公共衛生需要，勞福局局長亦都會見過印尼同菲律賓駐港總領事，考慮到近日僱主、僱員反應同社會意見。以及面對一系列包括法律的問題之後，決定不會強制外佣接種疫苗，但他們要接受第二輪強制檢測。已經完成接種疫苗的外佣可獲豁免。第二輪強檢期將會由第一輪的9日延長至到不少於2星期，要在今個月30日之前接受檢測。香港家庭傭工雇主協會主席容馬山兒認為，如果社區疫情受控，檢測不用安排得太密，可以鼓勵非強制性定期測試。俄羅斯城市赫山發生校園槍擊案，傳媒報道至少11人死亡，包括學生和教師。全副武裝的警察和緊急救援車輛趕抵現場，校園內傳出爆炸聲，冒出濃煙，大批學生疏散到校園內操場。初步知道槍擊案涉及2名槍手，一名19歲男子已經被扣查。有報道話，在校園傳出爆炸聲之後，相信涉及的第2名槍手死亡。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对于所谓的哥本哈根民主峰会邀请台独港独分子发言，批评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就是不折不扣的政治闹剧。华春莹说，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

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刚才喺5:30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同立法会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嘅议员啊马逢国倾紧咧政府买入咗东京奥运转播权嘅呢个问题嘅，请翻马逢国出嚟先。马逢国你好。 系 你好，嗱，头先咧，我哋倾到一个问题啦，就系喺成个过程上面啊，就系立法会嘅角色啦。咁因为咧喺2019年，即系特首指示民政局要去密切关注，话亦都话咧，如果最后冇商人机构去买咧，就由民政局去即系介入咧。咁其实成个过程入边咧，可以话似乎都冇向外披露到嘅，系咪啊？即系立法会入边亦都应该冇任何嘅风声嘅噃。咁你其实作为业界的代表，其实你又知道几多 少呢？我基本上能够接受的，因为呢如果要进行一个商业谈判，没有理由事先张扬的，这个是不利于谈判。而政府一直有关注这件事，连特首都这样讲，我觉得我是寄予一个信任咯。现在事实最后出来的结果也都证明了政府在过去一段时间都是高度关注呢件事啦，如果唔系，都唔会喺前一个阶段能够介入去促成呢件事。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从政府嘅角度嚟讲，我觉得佢已经即系做咗佢应该做嗰一部分啦。咁事实上，我哋而家关注嘅就话啊，佢到底实际付出咗几多咧？咁呢个我谂喺目前嚟讲，即系作为商业秘密，佢要保守。咁但系佢迟早都要交代嘅，迟早我哋都知道政府实际喺呢件事情上面咧。是即係使咗幾多公帑嘅？咁我諗，如果你想要批評政府咧，你就到嗰陣時先至考慮啦。目前嚟講，我覺得就唔需要咁樣考慮住嘅。不過我有理由相信咧，喺冇競爭嘅角度嘅情況底下咧，政府應該係付出一個相對以前嚟講係低嘅費用嘅。呢、這個我係有咁嘅信心咯。咁所以我睇唔到有乜嘢地方仲要去批評政府咯。 但是你头先其实亦都有讲过啦，你过往都一路关注呢个事项啦，亦都有写咗好多嘅即系唔同嘅文章啊等等啦，希望即系令到香港市民真系可以睇到今次嘅奥运啦。咁但系我想问，即系其实你觉得即系谂翻转头，如果政府能够事先透露一啲嘅风声吓，会唔会系喺整个处理上面个透明度会系更加好，同埋亦都好似对成个社会有多啲交代咁样咧？ 我睇唔到有咩好处帮助到嗰个谈判喎、你透露越多，咁咪对个谈判越不利嘅喎。咁除咗能够做到你头先讲嗰个所谓透明度，咁但系我觉得政府已经表咗态度，就话希望即系民政事务局高度关注呢件事，等于其实政府已经表咗态啦，系嘛？呢个态就系你适当嘅时候就去介入啊嘛。咁所以我觉得冇嘢可以值得再去批评嘅。而家你头先咁样讲法，好似即系质疑紧政府唔去透明啊。唔去请示啊，唔去得到批准先去做啊，咁我觉得呢样嘢系唔实际嘅，唔现实嘅。 另外马逢国亦都想最后想问埋啦，就系香港电台作为一个政府嘅部门啦，咁但系今次喺成个转播入边咧，就根据佢嗰个嘅即系嗰个牌照，其实都系净系俾五间嘅持牌嘅电视台嘅啫，咁就香港电台就冇呢个嘅播映权嘅，咁但系佢可以攞翻一啲嘅片段嘅精华啦吓嚟到播放啦咁样，咁特首就话因为话香港电台即系冇呢个嘅能力。或者冇呢、這个咁嘅资源咧去做到，咁你点睇咧？ 如果你从一个完全公平嘅角度咧，我就觉得即系就算你话俾埋即系港台都有份参与咧，我觉得系系即系都 OK 嘅，都唔系一个问题嚟嘅。咁但系问题咧就系话牵涉到嗰个能力咧，我又唔相信咧，即系港台话完全冇能力，因为港台。我哋報道黑暴嘅時候，嗰、那個 coverage 係非常之好嘅，咁所以我覺得你有足夠嘅攝制隊去做呢樣嘢。咁但問題就係話，應唔應該花咁多個公帑，同時去同一個幾個商營機構去進行一個競爭咧？嗰、那個滲透率係咪已經足夠咧？咁呢個我就覺得就政府如果從即係節省經費嘅角度去考慮咧，又已經能夠確保市民都睇得到嘅時候。我觉得政府呢个决定都无可厚非嘅，可能佢亦都因为如果要多一个电视台嘅转播权，佢又要付出更加多嘅费用都唔定嘅。这个因为我哋唔知嗰个谈判嘅实质内容咧，所以我就冇办法去评论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五个电视台嘅转播，包括直播，然之后咧港台系可以攞到精华片段， 咁嘅一個條件亦都即係都係相當理想啦。而呢個精華片段係免費由其他嘅電視台去提供噶嘛？如果我冇理解錯，咁呢個可能喺一個經濟上都係一個相當划算嘅安排咯。 好吓，唔该晒你，马逢国，倾到呢一度，多谢你吓。马逢国系立法会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嘅议员嚟嘅，电话号码18723111。你又点样去睇今次政府买入东京奥运嘅电视转播权呢？咁大家咧可以喺五个嘅持牌电视台入边咧都可以睇到噶，18723111打嚟同我哋倾倾。 瑞文着到成个李慧斯咁，今日搞咩啊？ 西杰，要唔要一起踩单车去大埔打卡啊？我上网凑到大埔滘呢个新景点，好似好悠闲咁啊！ 睇下呢度未起好噶、啊，不过今个星期我正正请嚟咗土木工程拓展处嘅代表，介绍翻大埔滘潮汐站嘅设计概念。 咁啊，不如我同陈家俊带大家去西贡古道行啊，预埋你噶啦！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西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電話號碼18723111。雖然今日特首就話啦，香港運動員已經攞到咧係27個項目賽事嘅參賽資格啊。不過如果睇翻一啲嘅資料咧，應該香港運動員咧係應該有30多張嘅東京奧運嘅入場券嘅。咁對於政府買入咗東京奧運嘅播映權咧，咁其實體育界咧都係表示歡迎噶。咁譬如咧就係其中一個都即係有大家都寄予厚望嘅界別啊，就係單車啦。咁啊，單車隊嘅总教练沈金康咧就认为咧呢一个系好消息，因为可以俾香港市民咧支持香港嘅运动员嘅。咁啊，18731，你点睇呢？打嚟同我哋倾倾。电话旁边有刘先生，你好，刘生。 Hey, 你好啊。 你好，有咩睇法？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决定嚟嘅。其实我觉得应该每一届，其实政府都应该要考虑咁样做，有呢个安排，因为你要有呢个安排，你俾香港市民睇到香港運動員嗰個付出啊，同埋一啲喺大舞台上面嘅努力，其實係作為一個推廣本地體育嘅一個好緊要嘅環節嚟嘅。即係以外國為例咧，即係講今次東京奧運啦，以日本為例啦，其實日本係好多電視台佢哋都會播日本運動員嘅出外比賽嘅。咁但係香港咧，基本上咧係唔播。大部分都唔播嘅，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香港嘅運動員咧基本上就冇機會喺本地市民面前咧表現到佢哋嘅能力。咁進一步嚟講咧，其實咧亦都係點解香港本地運動咧得唔到贊助嘅其中一個原因嚟，因為香港市民根本睇唔到，咁自然商業就唔會投放落去俾佢哋，咁變咗呢個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所以我覺得政府今次咁樣做係好害。喺站喺推广本地体育嚟讲，系十分之足好嘅。 明白，多谢晒你，刘先生。跟住我哋有听众谢生，谢生你好， 小姐系 你好，有咩睇法？ 而家刘即系佢政府话买咗个转播权俾翻嗰几间电视台啊。咁譬如喺广告分配嗰方面，政府会唔会抽翻啲分翻啲？即 係 抽翻啲税啊，咁嘅咧 係。而家又冇講話，即係要特別喺呢個項目嗰啲嘅機構要再俾錢喎。咁當然啦，即係呢啲嘅潮牌機構咧，佢哋都要各自承擔翻製作節目嘅費用啦，嚇。 係。 係咯， 咁即係可能係製作費用啊，譬如可能都係咪即係譬如有冇俾幾多少時間佢賣廣告啊，咁即係有冇傾嘅咧？ 暫時咧，淨係睇到今日特首佢嘅講法咧，就係話佢會係規定每一間電視台喺邊條頻道同埋需要播放嘅時數，同埋會規定咧有邊啲內容係必須要播放嘅。咁另外就即係亦都再睇翻啦，即係奇妙電視啦，佢就話會喺77台開電視同埋76台嘅香港國際財經台，即係佢英文頻道咧，都會有播放嘅咁樣嚇。咁另外即係其他嘅即係電視台咧，亦都係對此表示歡迎啦。咁包括譬如頭先所提到嘅即係無線電視啊、Now TV 啊咁樣，亦都係表示歡迎嘅咁樣咯，係咯。 咁佢如果可能係即係譬如佢請嗰啲真係評述員，會唔會係電視台自己俾時間去賣埋廣告咁？ 到時可能那些廣告、收入會不會是他們電視台自己請一些評述員去評論，即 其實謝生你是關注到今次政府免費給了個轉播權這五間的機構，會不會是反而令到這五間機構可以藉此獲得一些商業利益，是不是？ 是的，是的。 哦，好啊，多谢晒谢先生，呢个系阿谢生嘅关注啊。嗱，咁啊，睇翻啦，就系、是、譬如头先咧提到啦，就系呢个奇妙电视啦，咁佢就已经系讲咗咧，会系喺佢哋自己下低嘅77台同埋76台嗰度咧播放啦。咁另外咧就系、是、View 同埋 Now TV 就话咧，佢哋会系透过 View TV、Now TV、Now E 同埋各个嘅相关频道咧，俾市民可以睇到今届嘅奥运，令市民咧为香港队打气嘅。嗱，咁究竟咧做一个奥运转播系咪？都是真是一个即是相当大的投资呢，咁点解过往嚟今年嚟讲似乎是吸引唔到一啲嘅商营机构去投入呢一项嘅投资呢？电话旁边我哋不如请嚟一位体育界嘅关注嘅人士，就是香港体育记者协会主席李汉源嘅。李汉源你好。 你好，主持你好。 李汉源，请教啦，因为你过往都喺即系电视台入边咧，又系参与一啲嘅即系大型嘅体育运动啊、转播啊等等。咁其实不如同我哋解一解啊，即系一个嘅近几年啊嗰、那个嘅奥运嘅转播嘅费用，其实整体嚟讲，唔单止系睇香港咧，系咪整体嚟讲，其实都系逐年去到上升噶？ 是啊，即係逐年，即係逐四年啦，即係一屆咁啦，係上升得都幾犀利嘅，啲版權費都係。咁喺而家個社會嚟講咧，其實自從2008年北京奧運之後咧，個上升幅度咧係幾大嘅，2008大約係$2,000,000到啊。 嗯， 跟住去到2012年，即係一屆啫，已經係$170,000啦，已經。 嗯， 即系已经八倍啦。好啦，跟住去到2016年呢、這个巴西嗰度嘅奥运咧，就去到2,100,000啦，已经。 嗯， 咁其实就上届啲电视台做咧，佢系成个版权费输晒嘅， 嗯， 即系一啲都攞唔到翻嚟嘅。佢收个广告咧，上一届咧，佢收个广告咧，只能够平衡到佢嘅制作费支出，即系收咗几千万翻嚟制作费嘅支出，因为制作费我谂大约系一届都要3,000-4,000万或者5,000,000左右港币啊，呢个港币。咁头先我讲紧嗰啲，譬如话2,100,000嘅版权费咧，系计美金，$170,000，咁即系伦敦奥运$170,000，即系咁。 咁你头先话即係过往即係似乎系咪过往嗰两届就係啲电视台买咗返嚟之后呢，就係连个制作费都蚀埋。咁其实喺个制作上面，其实即係佢除咗俾版权费之外啦，另外就花最多嘅费用系咪啲硬件，定系佢自己即係再去聘请啲评述员嗰部分呢？ 有好多方面嘅，好簡單一樣嘢先講啦。大會你俾咗版權費，奧委會俾版權費之外咧，佢大會會製作啲畫面啦，即係每一項會影啦，影咗之後咧，佢擺咗喺度。譬如好似東京嘅話，佢就擺咗東京度。咁你哋咧啲人咧，即係譬如各個全世界百幾個電視台啊，或者係200幾，就將會去到東京嗰度攞個信號翻嚟啦。即係佢個信號影完之後。喺个叫国际广播中心嗰攞信号，攞咗个信号之后咧，就送上个天道，然之后香港，咁呢个系卫星嚟嘅呢个卫星，咁好多时咧，佢都有个统一卫星发放，好似今届嚟讲嘅话咧，系有7,000个钟头，即系东京奥运7,000个钟头嘅制作咗个片段出嚟， 系， 咁大会咧只系送咗大约系3,000个钟头上去个卫星度嘅啫，咁好啊，送上卫星嗰度咧都系钱嚟嘅，咁譬如话喺香港嚟讲嘅话咧，大约要攞成$70,000-80,000先至攞到晒呢16日啲3,000几个钟头嘅信号翻嚟，咁你谂下呢度成当80万或者70-80万到啊，即系佢每一次嘅计算唔同啊。800×4，咁600多万噶啦，已经系， 咁另外呢，你喺廣播中心租，我曾經租個廣播中心呢係百幾萬港紙，係租十幾日嘅啫。 係、 啊、即係好多費用。好啦，咁你有好多工作人員去嗰邊去做嘢啦。咁同埋呢，其實佢仲有喎，佢製作咗大概有五十個信號送入去廣播中心。 係。 咁呢五十個信號送入廣播中心呢，都要計你嘅，我哋叫technical charge， 即係儀器嘅計作費呀、即係嗰啲咁樣，佢信號呀咁樣。咁佢係會真係喺嗰邊幫你拉線呀、將啲信號拉實到你嘅廣播中心租嗰個 office 製作中心嗰度嘅咯。 嗯，咁所以即係佢其實就算係即係你買咗個版權之後咧，其實各自嘅電視台佢自己所承擔嘅製作費咧都不菲。咁我想問啦，如果而家係由五個嘅機構一齊去播放，咁當然唔知道最後會點樣傾法啦。某程度上，會唔會係可以做到一個即係分擔費用嘅咁樣嘅安排咧？你自己覺得？ 會，但係即係等於唔係話你三個人分就平均三，即係你其實可能係有啲會平咗啲嘅。 嗯， 即係有啲可以會平咗啲，但係譬如話你每派一個人過去，因為今次我係幫政府做統籌三個電視台點樣去轉播嘅，咁所以咧就計嗰條數，譬如話你每一個人工作人員過去，包括你住酒店、機票啊、隔離啊嗰份，大約都要成平均拉運大約係10萬蚊港幣一個人到啊，或者係多少少添啊，即係可能要因為你要隔離啊，咁你住酒店啊又耐咗啊啲嘢啊嗰啲咁樣，咁其實係大家明白，做一個奧運係全世界最大型嘅電視轉播，係需要幾大量嘅金錢，即係成本去做呢一樣嘢嘅。 嗯，咁所以即係有一啲嘅意見，或者有一啲人關注到啊，咁會唔會係嗰啲廣播機構可以藉住啲廣告咧，佢咪可以冚翻呢條數咯？甚至會唔會有機會有賺咁樣？咁你過往嘅經驗分析又係點樣咧？即係今次個版權就免費咗啦嚇。 喺過往呢就未必可以賺到返錢，即係我記得喺我記憶中呢，咁當然喺好耐之前，因為我做得比較多，咁就80年代呢係有機會賺錢嘅，但係當個版權費越嚟越犀利嗰陣時嘅話呢，根本冇可能賺到錢， 嗯， 即係完全冇可能賺，所以呢你會發覺呢，其實全世界所有電視台做法呢，譬如話都是聯合去做的，咁就由譬如話 ，OK， 你可以講譬如話日本係佢幾個電視台組合，然之後去做，咁就通常咧就係、是、由政府台牽頭啦。譬如話日本就 NHK 牽頭啦，澳洲咧就 ABC 啦，即係佢唔係 ABC 一個做曬，佢而係加埋幾個台一起做，咁就由政府牽頭啦。譬如話英國啦 ，BBC 啦。或者是呢、這個泰國呢都是即係政府成立佢唔係話政府俾錢，係政府成立一個廣播機構即係譬如話廣播中心去做呢一樣嘢，去統籌幾個，即係大部分，因為奧運係比較散啲嘅， 係 比較散啲賺嘅錢唔係多，世界盃反而可能會賺到比較多錢，因為世界盃比較集中啲，啲廣告嘅收益會比較大啲，而奧運咧花費嘅製作資源仲要大，因為你諗下28項嘅項目喺度比賽緊，好多樣嘢。 系咁嗱，另外一个即系照你以往经验咧，大家都关注到，究竟系咪真系每一场香港有运动员出战嘅赛事咧，都真系可以睇到噶？系咪即系大会其实全部都会有嗰啲嘅片段咧提供到？定系需要即系各自嘅电视台佢哋自己都要派摄制队伍去摄制某一啲咁样嘅项目噶？ 冇唔可以，大会未必影得晒嘅。 系， 因为好简单，譬如话我哋讲table tennis 乒乓波咁样咧，佢可能系有8张台喺度打紧，大会只系影4张嘅啫。 嗯， 咁嗰4张，譬如你香港队，尤其是初赛啫，你未必摆到去嗱，打到最后咧就一定有嘅，譬如话 semi final 啊或者咩嗰啲咁样咧就冇问题嘅，但系头嗰啲咧。就機會唔大，即係有機好難講嘅。你好彩，你咪你叫我哋叫 TV table 咯，即係電視嗰張台咯。 嗯， 你入到去嗰度咪實有得影咯。 嗯， 咁 過往嚟講，電視台都係自己準備攝影機去專影翻香港隊嘅比賽嘅，係全部都係咁做法。你入到 final 入到咩嗰啲梗係冇問題啦，係咪？但之前就一定未必一定有。 所以如果話真係要每一場香港運動員有出賽嘅賽事都影到播放到咧，呢、這個都真係唔簡單喎。 係㗎，你如果譬如 OK， 我當你預算你預三隊攝影隊、四隊攝影隊去到，假如同一時間有六個香港隊嘅比賽喺度，咁你點樣影咧？你帶得四隊去。咁你咪要去諗咯，之前咪要諗咯。 係，咁呢個就要涉及到好多嘅協調工作啦。多謝你啊，李漢源，有機會再同你請教啊，唔該曬你。OK， 拜拜嚇。李漢源咧，佢係香港體育記者協會嘅主席，亦都有多年啊製作奧運節目嘅經驗嘅。嗱，跟住咧，我哋聽一節六點前嘅交通消息，然之後咧有六點鐘嘅新聞天地。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新界啊，元朗公路去上水，之前近住锦田河度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走咗一阵间，不过都好多车啦。咁啊，龙尾排到去唐人新村交汇处嘅，受较早前嘅坏车事故影响，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锦田河一路去到唐人新村交汇处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分别去到北角政府合处同埋太古城，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就排到去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万善湾仔之路亦都系分别多车嘅，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而家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同埋过海嘅龙尾都分别排到去新楼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喺深麻实道，龙翔道个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附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都多车噶啦。好啦，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积分零点九零三，加元一点二一一，人民币六点四二五，英镑兑美元一点四一三，欧元兑美元一点二一六，澳元兑美元零点七八四，新西兰元兑美元零点七二八。港金报16,990元，比上日收市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0.1美元，卖出1,841美元。港汇指数100.6，升0.1。呢次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就喺观塘绕道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就排到去丽港城。重复一次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封闭了部分行车线啦，龙尾排到去丽港城。现时反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一段啦，去油塘方向啦，都是比较多车一啲噶。车龙嘅龙尾排到去九龙货仓对开。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是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北角政府合署，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啲噶。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沙福道，后些少近住九龙塘会嗰段嘅车龙啦，排到去公主道桥面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荃湾同埋上狮隧嘅龙尾喺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喺欣怡花园，九龙入口嘅龙尾啦就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而家左转秀茂坪道嘅支路都系挤塞噶。

少補充啦。其實政府就話咧，佢哋今次買呢個嘅轉播權咧，亦都係包括咗殘疾人士奧運會嘅轉播權嘅。咁即係話其實佢成個合約入邊咧，即係而家我哋未知幾多錢啦，因為係屬於一個保密嘅協議啦。咁但係根據特首嘅講法咧，應該就會比過往嗰兩屆為低。咁而過往咧就係1.2亿同埋1.6亿嘅，咁即係話大概可能差唔多1亿啦。咁即係話成個協議入邊咧就唔單止係包括咗東京嘅夏季奧運會啦，亦都咧係包括殘疾人奧運會。咁普遍香港嘅運動界咧都係對此表示歡迎嘅，因為亦都多咗一個機會咧，令到體育運動員啊，即係香港嘅體育運動員咧，佢哋喺賽場上面嘅表現能夠俾香港市民睇到啦，亦都得到一個嘅推廣體育運動嘅作用啦。黃學明，你又點睇今次政府呢個舉措咧？ 政府呢個可以叫史無前例啦。咁而嗰個金額，即使話比以前係略低，但相信都唔係一個小嘅數目。咁我質疑就係點解政府唔事先一個諮詢，或者起碼透過立法會一個討論醖釀，就冒然突然之間今朝就一個咁嘅決定呢？我覺得即係政府其實係咪應該都事先起碼透過立法會，因為立法會其中一個重要職能就係監管公帑嘅運用啊嘛。咁呢個你其實用緊我哋市民納稅人嘅公帑去購買呢一個奧運嘅轉播權，咁呢樣嘢其實係咪都應該起碼立法會有個討論，市民係咪真係好渴望去睇？嗱，當然我都同意呢一個奧運嘅轉播，咁令到香港人可以更加了解自己香港代表隊喺奧運嘅表現，呢個對香港個運動嘅發展係間接有個推動作用。咁但係同一道理，其實坦白講，我自己都有留意國際好多嘅運動。如果你問我咧，咁點解你今年都有歐洲國家杯嘅舉行？點解你唔買埋歐洲國家杯嘅轉播權咧？你問我咧，我佢反而比較有興趣睇歐洲國家杯嘅比賽多過平時奧運嗰個比賽，因為大家如果過往咁多屆奧運，其實坦白講，未必個個人會留意曬每一場嘅賽事。都是一些茶余饭后的话题为多，但欧洲国家杯很多时候，如果大家是球迷都会知道，宁愿三更夜半都愿意是看完整场。那为什么你不是拿公帑去买呢？如果你说 想市民多些运动的资讯的娱乐的话，那所以其实我觉得政府呢这个先例呢，你去开，即使你的立心是希望推动本港的运动发展都好，其实都应该事先跟社会和立法会有一个倾谈，有个讨论，有个酝酿，先去做呢样嘢，就咁样失惊无神，就今朝一个宣布话，我帮你哋买咗啦呢个嘅转播权，我觉得系少少突然咯。 不过黄学明啊，其实又可唔可以咁睇咧？嗱，首先咧，我补充翻一个资料先，咁就过去嗰两届嘅奥运会吓，香港嘅两间电视台系用几多钱去投得佢嘅转播费咧？咁啊，2012年伦敦奥运咧有线电视投得费用咧就系1.2亿港元嘅，2016年嘅里约热内卢奥运咧就系无线电视系1.5亿嘅，咁即系如果咁讲话，我哋而家投得嗰个价格咧系低于呢两届嘅话咧，咁即系可能大概差唔多1亿左右啦。咁但系譬如你头先提到，哇，点解唔去征询过立法会？嗱，因为特首亦都讲得好清楚啊嘛，呢一个系属于一个保密协议嚟噶嘛。咁同埋过去咧，即系以往系讲紧去洽购呢啲转播权咧，就算系商营机构啊，其实佢哋都会即系未必会事先去透露風聲嘅，因為都擔心會唔會個價就即係越搶就越高咧。因為其實你始終咧係一個商業嘅一個協議啦，咁呢個可能第一樣嘢啦。咁第二樣嘢就係話，喂，你話不如買歐洲國家杯嗰啲更加好啊？嗱，但係調翻轉，其實歐洲國家杯咧，一嚟佢本身係即係當然好多球迷會歡迎啦。咁但係佢始終係一個香港人冇份，香港運動員冇份去參加嘅一個體育項目啊嘛。咁如果你話即係去做嗰個嘅轉播嘅時候，其實對於係提升香港嘅市民對於香港運動員嘅支持度係並冇裨益嘅，咁又點樣去計算咧？咁同埋係唔係即係每一下我哋都要計算得咁清楚？就係話，哇！即係我哋投咗億幾啊，可以即係有幾多嘅即係回報啊等等，係咪要咁樣去計法咧？ 嗱，先講頭先第一個問題啦。嗱， 同商業嗰、那個私營嗰個去洽談有少少唔同嘅。私營嘅的而且確，因為 A 電視台同 B 電視台，因為大家有驚，即係大家有洩漏風聲，所以嗰個同奧運可能傾嗰個轉播費用咧會有個保密。但係而家我哋講緊係政府佢用公帑去傾，去用幾多錢公帑去買呢個轉播權。我覺得呢個市民係起碼有個知識權先。即是不能够贸贸然我不同公众交代就拿了公帑去买这个转播权，买二成吹了先再跟公众讲我帮你买了。我觉得这个跟商业那个保密是有少少不同。咁至于你说喂，即是我用这个欧洲国家杯，其实这个比喻我其实更加深层次就是想问，其实政府买这个转播奥运的目的是做什么先？我们政府即係使每一嚿錢，佢都一個原因嘅。如果原因係希望透過呢一個嘅奧運轉播，去推動本地運動，等更加多市民去支持香港本地運動嘅發展，這個我同意嘅。咁當然，但係如果係咁嘅話，唔應該純粹係只係播完奧運就算。即係香港政府在推動協助香港的運動員發展這方面的政策也都有其他的配套才行、所以其實如果你說究竟應不應該花這塊錢去買奧運的轉播權呢，那我們要追問政府的就是你買來為什麼先？如果你是為了是推動、香港運動的發展，那這個當然我是同意，但是你的措施一定要全套去做，不是說一個所謂 one off 買完就算了，之後運動員的發展又再好像以前聽過很多的新聞樣，有得運動員自生自滅，那不是一個是切頭切尾的一個推動的政策咯。 當然啦，即如果講到整體的體育政策啦，咁呢個都牽涉的層面很廣嘅。無論是由即係支援一啲嘅叫做即係重點項目，或者一啲非重點，但係其實佢有潛質咧成為一啲重點項目嘅運動員啦，乃至到咧譬如運動員去退休之後，即係退役之後嘅一啲生活保障啊等等，點樣佢哋協助轉型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好闊嘅議題，其實都可以講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今次政府呢一笔嘅钱咧系从何而嚟咧？佢其实就系嚟自一个咧叫艺术及体育发展基金嘅，佢系属于即系大轮子爵士基金咧下低嘅一个子项目。而呢一个艺术及体育发展基金咧，佢特别就系有一个属于体育部分嘅。咁而家咧嗰个结余大概系廿六亿几。嗱，如果我哋睇翻咧，佢过往咧其实会做啲乜嘢咧？就系譬如系无论香港嘅一啲大型嘅国际赛事啊，去到运动员的一些备战啊等等咧，同埋一啲嘅推广咧，其实佢都会系有做到嘅噃，咁样咁所以变咗即系政府喺一啲嘅财政资源上支持香港嘅体育运动发展咧，佢系有嘅。咁当然做得足唔足，或者大家觉得够唔够力度，需唔需要再加强咧？这个系可以另外一个讨论范围啦。但系终究可能亦都有啲香港市民佢哋会觉得，起码我可以喺电视上面睇到香港嘅运动员嘅表现，我隔住个电视机同佢哋打气都好啊。因为正如另外一位香港嘅著名嘅运动员啊，欧海纯都话，即系电视观众嘅支持其实都相当之重要。对于香港嘅运动员嚟讲，你知道原来隔住咁远有一班香港人系透过电视机睇住你嘅表现嘅时候，系咪都会信心加倍咧？即系起码如果夺得一个佳绩，譬如我哋举翻一啲嘅例子啊，就系、是、李丽珊，当佢攞到第一面嘅奥运嘅金牌，滑浪风帆翻到嚟之后，其实亦都掀起咗香港咧有一段嘅时间咧，有啲人滑浪风帆嘅项目咧发展几好嘅，亦都有唔少人学嘅。再论另一个例子，香港夺得亚运第一位奖牌的车谷雄，他今日离世了。咁系佢一位即系都相当香港相当出色的保龄球运动员。咁佢嗰阵时其实攞咗嗰面嘅金牌，攞咗嗰面嘅奖牌之后咧，香港市民睇到其实都鼓舞嘅，亦都可以支援到运动发展。咁呢啲系咪都系属于一啲我哋叫做无形嘅另外一啲嘅收益咧？ 系嘅，所以我都。其实我不反对他买这个奥运转播权的，因为坦白说如果你用26亿的盈余，所谓那你说用当中的假设他是1亿，其实我相信也都不是一个话相对来讲非常之用晒成副的盈余去买那么夸张。但是刚才说了，如果做得更加好的话，其实是不是应该 預先有多少嘅諮詢討論呢？即係我又唔覺得呢個係咪一定要保密到完全？起碼立法會嘅層面係咪都可以有個把關呢？即係而唔係有得政府去單方面話做就做。咁同埋都係翻返去頭先講嘅問題啦。如果政府買呢個奧運轉播權，佢嘅目的係希望透過呢一樣嘢去大力推動香港體育嘅發展，令到更加多香港人呢係支持香港嘅運動員。咁呢個嘅意欲係好嘅，亦都係值得去支持嘅。咁但係都係嗰句啦，但係問題唔係單單透過一次嘅轉播就完成咯。政府如果真係希望大力支持香港體育發展呢，就希望佢喺其他配套、其他嘅政策落實方面係真係要講得出、做得做，而唔係話完咗奧運就好似又冇咗件事咁樣。 嗱，剛才提到咧，就係香港前保齡球運動員啦，係車谷雄咧，佢係喺1986年嘅漢城嘅亞運咧，為香港奪得亞運第一金嘅。咁佢今日咧就因病與世長辭，終年咧係69歲嘅。啊，電話號碼18731，咁大家咧點睇？即係今次即係政府俾錢去買奧運嘅播映權咧，其實都好多角度可以傾。不如我哋又聽聽聽眾嘅一啲嘅睇法啦。黃學明，有位劉先生喺度啊，你好，劉生。 啊，你好，你好。 係你好，請講啊。 啊，因為我覺得今次最突出嘅者，你話係咩人咧？ 咩人呢？你觉得是 电视咯， 嗯， 他们有广告收入嘛。 是。 同埋今日我哋有特首讲呢，他说为什么不要给港台做呢？港台不够人手啊，不够资源。你19年开始有这样策划的时候，为什么他不会想埋港台这个问题呢？ 嗯。 是不是？ 嗯。 喂，港台假假的都是公营的嘛，是香港人纳税人给的钱的嘛。是不是？嗨，虽然港台是没有广告收入。 嗯。 是不是？咁今天你攞香港納稅人嘅錢係咁樣做，暗地裏去做呢件事，唔得光明裏落，得益者全部都係啲商家， 嗯， 係咪啊？無可厚非，你話買個轉播權係好，但係你香港政府成日都話推動運動，抌錢落去推動運動，講一套做一套，係咪啊？你好似足球咁，你講哇講到好行好行，咁做啊點咧？而家香港足球點樣咧？係咪啊？ 不過劉先生都補充少少咧。其實如果根據翻之前嘅一啲嘅資料咧，就之前去轉播奧運嘅一啲嘅電視台咧，佢都唔係賺嘅，其實都有虧蝕嘅。 講真啦，數據佢哋做出嚟嘅啫。香港人做生意點會做蝕本生意啊？啱唔啱啊？ 係嚇。 啱唔啱啊？好老實一句説話啦，如果有盤生意是蝕本的，他會不會投資呢？ 嗯， 是不 是？ 你想想，如果是奧運或者亞運或者世運那些，你現在最目的是奧運啦，是不是？咁你而家你今日咁今天我係就港台唔抵㗎嘛， 嗯， 係咪嘛？我哋納税人，咁點解你要益嗰啲商家？係佢無可喂，咁嚟佢有收入時，你港台冇收入，但係問題始終都係你都要尊重下香港電台。 好多谢晒刘先生嘅意见，跟住我哋又听听吴先生啦。吴生你好， 系你好， 系你好，有咩睇法啊？ 头先我听到个陈生讲嗰个就唔啱啊，点样益商家啫？益我哋香港市民啫嘛，你点会益商家啫？ 嗯， 啊，香港市民都有得睇啊嘛，好似得我哋咁啲老人家坐喺屋企睇咩啫？ 嗯， 有得剪播，你话几好啊？几开心啊？嗯，我哋几个赞成啦。 嗯，但系你以前有冇睇开呢啲奥运转播噶？有冇睇运动转播噶？你 出去同嗰啲老友咧倾咧，饮茶倾偈咧，个个都赞成。 嗯， 我哋问一问，成班都话赞成嘅。政府嗰行系德政嚟嘅，好嘢啊！我哋赞成啊。 系， 梗系好啦，点会唔好先得噶？你冇有乜理由话益商家佬啫？ 好多谢晒啊吴先生嘅意见，不过黄学明睇嚟即係市民嘅即係都会有唔同嘅睇法啦，有啲又觉得点解会淨係俾啲商人嘅机构，有啲就觉得喂总之我有得免费去睇啦。咁亦都当然都有立法会议员呢提出一个观点嘅，因为你而家已经係要用公帑去买入嗰个转播权，咁而商人机构佢哋就自己用各自嘅资源呢去支持返今次嗰个嘅转播啦。咁但如果你要香港电台即係再去做转播嘅时候呢，你又要提入另外嘅一笔嘅资源，咁如果用一个资源嘅计算的时候，亦都可能是一个无可厚非的安排。 我想刚才都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论点呢，就是其实今次为什么要买，就可能没有电视台有兴趣买。咁電視台就唔會做蝕本生意嘅，或者調轉講有錢賺佢梗係賺啦。點解唔買？可能就係以往經驗就係發覺原來奧運嗰個收視率可能未如理想，即係所謂 cover 唔到嗰個開支。 因為廣告收益啦，主要 係 計。 咁所以就係變相你政府今次就係用公帑補貼，即、就、係、是、買一盤我叫做蝕本生意，就俾你電視台等你唔使蝕錢去做。咁但係變相即係其實都預勢預計到就係奧運可能嗰、那個。估算就未必个收视率咁如理想，咁所以就唔买咯。咁你变咗用公帑去买一个电视台自己私营公司都预计咗赚到钱嘅嘢，咁就变相就系点解我咁强调？点解你要咨询公众就系咁解？你而家用公帑去买一个其实私营公司已经预计到系冇得赚嘅转播，咁系咪应该用得其所呢啲笔钱？是不是真的需要这样用？就这个为什么要充分讨论？就这 样。政府稍后也会去到立法会的相关委员会呢做一些交代的。那我们到时又看看、就是、到底、就是、政府还会不会有多少少的详情可以讲到给大家知道。不过黄浩明、啊、今早早呢、行政长官见记者的时候呢也都是有提到呢这个竹篙湾、检疫中心的安排。因为过去那两日我们看到就是政府改了一个的、就是检疫的政策，就是如果一些入刑的人士呢他检测呢是阴性也都满足到一定条件呢就可以、不需要在那里强制检测那么多日就可以早点离开。但是看到呢就是、有一些的、市民呢就唔係因為可能係話相關嘅方面咧揾唔到佢資料啊等等咧，就人哋就走曬啦，就遲遲咧都未能夠離開到。另外方面就係梗係食物嘅問題啦，有一啲嘅市民就話即係食咗嗰啲食物之後咧，就出現即係一個吐瀉嘅咁樣嘅狀況，咁亦都令到政府方面咧要換咗嗰個嘅食物營辦商。咁所以特首林鄭月娥就話即係表示歉意嘅咁樣嚇。 这个即系都好讽刺，即系入检疫中心目的就系希望自己健康，唔会有病菌感染。咁但系而家入咗去冇事变有事，因为食咗啲污糟食物，变咗自己受到病菌感染。呢、这个系好讽刺，亦都系好荒谬嘅。呢、这个反映即系其实即系入检疫中心嗰个饮食问题咧，今次唔系第一次嘅。如果大家记得咧，啱啱上年即系啱爆发嗰阵时咧，譬如钻石公主号有啲嘅。嚟到要进阳村隔离，已经有投诉话饮食即系未如理想，包括一啲回教徒就系俾猪肉去食。咁其实政府已经呢、这个疫情超过一年，饮食安排喺检疫中心饮食安排咁简单嘅事，点解都做到咁一塌糊涂呢？反映咗就系其实嗰啲负责嘅官员欠缺个同理心。即系我好相信，其实报纸都卖，其实我相信佢嗰、那个。选购嗰个供应商都系所谓价低者得啦，咁价低者得，坦白讲，一分钱一分货，咁所以呢个就一定系影响到个质素。 私隐专员有效调查同搜证，专员可以向法庭申请批准进入处所嘅权力，并建议加入包括喺进入处所后检出文件或物品嘅权力。当局亦建议赋予专员就违反私隐条例嘅情况作检控。該罪行要從簡易程序由裁判官審訊，如果涉及較嚴重個案，就轉介警方或律政司跟進。房委會公布一般公屋申請者最新平均輪候時間是 5.8 年，創22年新高，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是 3.6 年，兩者的平均輪候時間較上一季分別上升 0.1 和 0.2 年。房委會解釋，編配公屋在去年受到疫情影響，包括進陽村和輝明村未能如期入伙，現時整體編配工作已經恢復正常，包括進陽村和輝明村入伙手續陸續完成，在2021年首季第一季中獲編配的一般申請者4000宗。房委會說，今年3月底約有153000宗一般公屋申請，以及有100000宗配額及計分制下的非長者一人申請。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在為廣東沿岸帶來炎熱天氣，下晝本港各區氣温普遍上升到32度左右。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天氣預測，天氣炎熱，晚間漸轉多雲，最低氣温大約27度，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一兩陣驟雨， 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持续炎热，最高气温达到32度或者以上，但局部地区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观塘绕道的交通先啦。咁啊，九龙区吓，观塘绕道去旺角，之前近住面粉厂对开就曾经有意外事故，咁啊，较早前都几塞车噶。而家意外事故清咗场，只系多车啲啫。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柯达大厦附近，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个龙尾去到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湾仔之路的龙尾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在新柳街，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沙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去沙田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港岛中区的江乐道中天桥西行线近住临时街多层停车场对开带很多车的，慢车的龙尾去到大会堂。九龙方面咧，而家龙翔道同埋彩虹交汇处一带非常多车噶。清水湾道下行嘅龙尾就过咗圣若瑟英文中学，而龙翔道西行线去荃湾咧，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西行嘅龙尾去到启福道，而龙翔道东行去观塘方向，龙尾就去到黄大仙港铁站附近。窝打路道九龙塘段都多车嘅，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太子道西，亚加路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至窝打路道嗰段咧，现时都系好多车啊。至于新界啦，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仲系多车啦，去上水粉岭方向嘅龙尾分别去到美林村同埋美田路，屯门公路去元朗就近住呢个屯门市广场至到黄珠路就有少少挤塞，而黄珠路转出去屯门公路近住安定村交通都繁忙噶。马鞍山的西沙路锦英路交界咧，因为有啲紧急维修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就比较多车少少嘅。安全车速报告有二号干线汽水厂去马鞍山。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的污染会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不同变种病毒个案之间似乎好像有一些关系在里面。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 找到这个关联性是非常之紧要。问题就是会不会另外引申有其他的传播链，或者是还有另外一条导致到有这条传播链的出现。卫生防护中心都可能是清楚。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黄鹤鸣。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喺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同我哋今晚嘅评论员啊黄鹤鸣啊就倾紧咧，竹篙湾检疫中心啦近几日嘅一啲嘅安排啦。咁因为既有一啲嘅入住检疫中心嘅市民啦，就食咗啲饭盒之后咧感到不适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检疫中心嘅即系居民咧就话迟迟都未能够出营，而相关嘅部门 門咧，亦都話即係譬如揾唔到佢資料啊等等，結果佢哋就遲咗其他人，即係好一段時間咧，先至能夠離開。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即係住喺嗰度嘅接受檢疫嘅居民咧，就話即係譬如要求一啲嘅藥膏啊，或者係即係譬如牙痛咁想要求一啲嘅藥物啦、啊，都要等咗好耐咧，先至等到，又或者係即係未能夠提供啊等等各方面。嗱，黃浩明，其實即係檢疫中心嘅運作咧，亦都唔係啱啱先至開噶啦。咁其實照道理咧，就應該會有經驗噶啦。咁但係點睇而家嗰個嘅協調問題咧？嗱，而家喺個營地咧嘅日常支援咧，主要就應該要由民安隊咧去到負責嘅。咁但係另外嘅一啲嘅醫療需要咧，就應該係由衛生署相關嘅部門負責。點睇整體嗰個協調問題咧？ 所以我就係話咧，即使林鄭話係表示歉意，我覺得今次嘅所謂甩漏咧，不能夠原諒，因為就係正正講啦，呢次咁樣嘅所謂大型嘅即係檢疫中心嘅安排，唔係第一次噶啦，嚇成個疫情發生超過一年，而我亦都睇唔到呢啲係點解咁複雜嘅，即係安排一批嘅居民去檢疫中心，點解都可以接二連三，每一次都出現市民有不同類型嘅投訴咧？是不是真的那么难安排呢？新闻之前我说官员欠缺同理心，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刚才说的食物那个质素参差，那个原因就是因为新闻都有报道，可能他的饭盒供应商是所谓价低者得、啊、所谓一分钱一分货，饭盒供应商也没有必要做蚀本生意，你投得低的价自然质素相应就会是没那么好啦。咁但系政府其實係可唔可以同理心翻俾翻啲，即係唔係一定要硬邦邦價低者得啫？即係新聞報道可能估計一個飯盒可能30蚊都唔過，咁你俾多少少，可能40-50蚊個飯盒好少少咁都得啩？即係我唔知收音機旁邊有冇啲官員聽緊？即係如果你幻想下你嘅屋企人要入檢疫中心，你去安排佢嘅膳食，你都唔會話求求其其。執飽佢就算，你都想買翻好少少嘅嘢食，等佢入到檢疫中心唔會過得咁辛苦。咁同一道理，咁啲官員可唔可以有啲同理心對待啲市民嗰陣時，唔係話純粹係符合個價低者得就算咧？嚇，俾翻少少同理心，真係當呢啲市民，其實啲市民好合作噶，大家都知每一次疫情有乜嘢政府嘅措施，佢哋都好配合。包括外佣，你要佢牺牲假期排7-8个钟去检疫，佢愿意。好多嘅市民手停口停，无端端要入检疫中心冇得开工，佢都冇怨言。但系入到去食物又差，仲要食到病埋。咁呢啲官员其实系咪一句话对唔住就算咧？其实。 喺除咗检疫中心运作之外啦，咁市民咧亦都会关注到咧，就系打咗疫苗之后啦，所引致嘅副作用嘅。咁最近咧亦都有专家即系有一啲嘅睇法啦，系咪应该将面瘫咧列入去一啲叫做即系可能有潜在关联嘅副作用入边咧？嗱，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专家，就系新冠疫苗临床事故评估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嘅。孔凡毅教授，你好。 你好， 系嗱，想请教一下啦，就系睇到你哋嘅数据啦，就系一个安全监察报告啦，就话4月19号到5月2号咧，系录得16宗打针之后咧，怀疑系患上贝尔面瘫嘅报告。咁7宗咧就系涉及科兴，9宗咧就系涉及到BioNTech 嘅。咁累计咧就系有53宗嘅相关嘅报告嘅。嗱，咁我想请问声啦，即系你哋话系而家可能。是话即系科兴疫苗同呢个面瘫可能有潜在关联，其实呢个关联性系点样嘅咧？ 其实睇翻个数据整体嚟讲咧，我哋53宗里面咧，其实就排除咗有7宗咧系唔系贝尔氏面瘫嚟嘅， 系 咁，所以咧就剩翻46宗。咁46宗里面咧，科兴咧就占咗29宗，另外17宗咧就系一个伏必泰嘅。我哋見到有一個比較上係唔尋常嘅現象咧，係嗰個喺因為伏必泰本身嚟講咧，佢已經係喺佢嗰個 insert 嗰度咧，已經係列明呢一個係一個潛在嘅其中一個嘅副作用嚟嘅。 係 咁而科興咧暫時就冇咁樣做。咁我哋睇翻咧，其實就係嗰個29宗裡面咧，其實轉咗大部分咧都係男士嘅。咁男士裡面嚟講咧。佢接種嘅時候咧，亦 發覺佢嗰個背前面癱咧，係喺大部分咧都係喺接種之後大概兩三日度咧就係、是、發生咁樣嘅情況。咁所以咧，我哋就覺得咧，其實如果你整體嚟講咧，嗰、那個數字咧就係、是、同嗰個基線咧，其實就冇太大嘅分別，甚至可能係低少少添。但係如果你話睇翻嗰個嘅淨係講男士嚟講咧，咁就發覺咧係有一個嘅即係差別喺度，就發覺係嗰個數字上咧係接種咗科興疫苗之後咧係高咗嘅啊。咁我哋咧就而家其實就等緊我哋即係香港大學啊Professor Ian Wong佢嗰個嘅一個長期啲嘅一個分析，咁而睇睇究竟係咪真係嗰個背前面癱咧同嗰個科興疫苗接種咧係有關係，尤其是咧係喺男士方面。 我想请问咧，一般即系呢啲嘅药厂佢生产咗只药之后咧，佢会嗰啲副作用啊，因为佢应该会系收集唔同地方嘅数据咧，然之后先确定喂嗰啲系唔系打咗呢只嘅疫苗之后嘅副作用啊嘛。即系通常有冇话佢要收集几多嘅数据先至足以支持佢哋去将某一个嘅情况列入去佢哋打咗疫苗嘅副作用咧？ 其實冇嘅，冇一個嘅即係指定嘅數據，而係見到有一個譬如唔尋常嘅情況，或者特別多，或者同個基線有分別咧，咁就係會我哋係嗰個地方嘅政府咧，就會係會報告翻俾嗰個嘅藥廠去等佢再審視嘅。 咁即係其實佢會係考慮一個地方嘅數據之餘，其實佢亦都應該會去考慮埋即係其他地方用嗰隻藥之後嘅數據㗎喇喎，係咪呀？ 冇錯，係留意返呢，就咁全世界嚟講呢都冇我哋香港咁樣係好深入同埋好詳細咁樣去睇啲數據。咁我哋係全世界嚟講可能真係唯一一個地方呢係好仔細去睇返，差唔多收集晒所有嘅任何嘅一啲所謂副作用咧，係作一個分析嘅。 想請問即係港大你哋另外嗰位嘅同事咧嘅研究咧，大概幾耐會有個結果？ 阿黃教授嘅研究咧，我相信要可能再多幾個星期就會有希望有一啲初步嘅數據同埋分析俾我哋睇。因為佢其實係一路每日都喺度收集呢啲數據嘅，咁所以我哋要咧，其實就要審視翻比較長時間，即係講緊可能 over 兩三個月嘅時間，咁嗰個得出嚟嗰個結果咧，先正係比較穩妥，同埋比較係即係比較係準確嘅。 咁我想问，如果即係有咗呢个数据啦，而你哋又假如真係建议呢药厂呢将呢个贝尔氏面瘫呢加入去说明书嘅副作用，咁但係如果药厂佢有另外嘅一啲数据支持，佢觉得喂都未必係喎，即係我唔加入啦咁样。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即係譬如香港自己嘅专家委员会可唔可以话喂都可能会有机会引致呢个副作用㗎，可唔可以做一啲咁样嘅宣告或者话俾市民听㗎？ 即係我諗呢個我哋唔係淨係片面睇藥廠嗰個決定嘅，我覺得根據翻自己嘅數據咧，我哋會有一啲嘅建議，就可能喺翻嗰個嘅，譬如係衞生服務中心本身嗰個網頁嗰度，會有一啲嘅建議，或者係講翻列明咧係有呢啲可能潛在嘅一啲嘅副作用。 咁因为嗱，而家即系可能仲有几个星期先有个实质嘅具体结果。咁现阶段，但系因为我知道科兴疫苗都依然系接受接种噶，咁会唔会而家就可能即时就同一啲打算接种科兴嘅市民讲有呢个潜在风险，或者特别针对男士，因为头先讲男士嗰个面瘫机率比较高啦，会唔会同我哋讲话嗱，你有呢个咁嘅风险啊？即系起码即系警告咗佢先啦，因为而家暂时未有一个，即使未有一个具体嘅。 其实睇翻咧。基本上如果你话接种任何嘅疫苗，尤其是讲緊係譬如流感疫苗，或者係或者係而家讲緊係呢一新冠肺炎嘅疫苗呢，其实都会有一个潜在嘅风险係引致呢个贝尔氏面瘫嘅。咁所以呢呢、這个係其实接种疫苗係会有机会产生嘅情况。咁我哋而家嘅需要咧，其實係要多少少嘅數據先至可以正式去列入呢樣嘢。我哋亦都唔會即係喺呢個時候咧下一個判斷。咁但係咧，我哋而家提早喺唔同嘅渠道咧都講緊係有咁樣嘅可能性嘅時候咧， 甚至乎我哋嗰、那個即係專家委員會嘅報告都有講過呢樣嘢咧。咁我相信就會係一個早期嘅一個嘅信息，係話俾我哋嘅市民聽有咁樣個，唔排除有咁樣個可能性。雖然嗰、那個病發率係非常非常之低嘅。 另外孔凡教授都想請教呢，就係世衛早前啦就緊急批准咗呢國藥嘅疫苗嘅，咁亦都係加入咗呢 COVAX 嘅機制啦。我想請問，即係喺你哋嘅角度嚟睇呢，香港有冇需要去採購國藥嘅疫苗呢？ 暫時冇嘅，因為其實你睇返呢，其實國藥同埋科興嘅疫苗呢係同一個嘅平台嚟嘅，都係一個所謂嘅滅活嘅疫苗。咁所以咧，我哋係唔會採購同一個平台嘅疫苗，因為嗰個其實係冇分別嘅，基本上。 咁但係譬如即係我哋需唔需要為以後嘅疫苗接種計劃咧作出一啲嘅準備啊？即係而家 當然有啦，其實政府已經係做緊㗎啦。咁其實基本上我嗱幾樣嘢啦，我相信嗰、那個嘅譬如係復必泰嘅mRNA 疫苗，咁我哋會。準備嗰個採購，因為其實香港大部分嘅有一半嘅接種者其實都係用咗呢個復必泰疫苗。咁將來如果有一個嘅加強劑，譬如第三針嘅加強劑喺出年需要接種，咁我相信政府係會採購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可能亦都會考慮再採購，譬如係科興嘅滅活嘅疫苗。咁如果有一個嘅加強劑，咁當然我哋亦都會考慮其他嘅平台。即係講緊唔係嗰個嘅 mRNA， 亦都唔係呢一個嘅呢一個滅活嘅疫苗。即係講緊可能譬如係嗰個嘅一個嘅重組蛋白疫苗啊。咁呢個可能我哋都會考慮。咁我哋多數咧都會係採購一個係唔同平台，但亦都發覺咧係對嗰啲譬如變種病毒有效啊，亦都係嗰個嘅安全啊。咁呢啲就係我哋考慮嘅因素啦。 明白清晰，多谢晒你，孔凡毅教授，有机会再同你请教，唔该晒。孔凡毅咧系新冠疫苗临床事故评估委员会嘅共同召集人嚟嘅。 阿强嚟， 马上到， 做咩啫你？ 你叫阿强过嚟啊嘛，我咪马上过嚟咯。 唔系啊，我系叫阿强嚟，唔系叫阿强过嚟啊。 强嚟响度， 强人是你。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刘伟恒、梁礼勤、何铿，仲有我强尼， 手下留情，永活便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黄浩明，另外一个关注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测试的试剂呢，是不是可以测到不同的变种病毒呢？因为即这个病毒一路发展呢，都已经是有几种的好几种的变异了。那究竟我们是不是可以测试一下呢？电话旁边呢，我们请来理大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的副教授萧杰恒。萧杰恒你好。 你好，主持。 是嗱，睇翻资料啦，你哋就亦都有个发现咧，就系、是、法国出现嘅变种病毒咧，可能就喺而家香港所用嘅常规检测入边咧，未必能够揾到。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即系点解会系咁样嘅咧？ 嗱，其实就唔系我哋研究发现嘅，而系即系咧，世界卫生组织嘅一个公布嚟嘅。咁三月中嘅时间咧，喺法国出现咗一只变种咧，我哋叫 B1.616 啦。 系。 咁咧，佢就呢只变种有几个特色嘅。第一就系佢冇而家我哋担心嗰三个突变啦，即系 M01Y 啊、E484K 啊、L452R 嗰啲咧，嗰啲全部都冇嘅。咁而呢只病毒咧， 系阿萧教授， 就系咧，佢有个特色就系咧，佢喺一啲嘅蛋白，即系 S 蛋白以外其他蛋白，例如 E 蛋白同埋 N 蛋白嗰度咧，有啲嘅突变。而呢啲突变咧，可能会令到我哋而家常用嘅基因测试咧，嗰、那个位系会即系detect 唔到只，即系检测唔到只病毒嘅，或者个嗰、那个灵敏度会降低咗。 系 系啦，咁所以就系、是、会即系可能会担心有机会走甩啦。咁但系因为呢只病毒咧个传播性唔系咁高啊。佢暫時喺就算喺法國嗰個地區咧，佢自己都唔係話太過常見嘅，咁所以就暫時我哋香港咧就唔需要話太過擔心呢一個病毒，而且我哋香港好多實驗室咧都唔會用單一一個基因嘅即係地方咧去確診嗰個病毒嘅， 好多時候我哋都會睇幾個唔同嘅基因地方，即係個病毒嘅基因嘅地方。咁所以其實都即係可以話喺檢測方面都唔需要太過擔心。 嗯，即系我想请教就系咪即系话咧，我哋系喺实验室入边有机会透过唔同嘅方法咧，都可以捉到呢一只嘅变种病毒噶？ 其实方法通常都系用核酸测试嘅， 系 咁，但系核酸测试咧，因为个病毒个核酸有三万粒嘅核酸啦，咁我哋就唔系话净系睇一个位嘅，好多时候我哋会睇即系几个唔同嘅位，就算有啲位出现咗突变，可能我哋检测唔到，但系我哋当我睇其他位嘅时间咧，我又会出翻嚟咁样。 嗯，咁即系话其实都应该会有机会可以捉得到嘅。 系啦，冇错。 吓，但系我都想即系请教一个科学问题啊。其实而家咧，我哋做呢啲嘅测试嘅时候咧，有冇一啲嘅盲点咧？因为呢一个嘅新冠肺炎呢只病毒咧，其实我哋睇到佢都喺唔同嘅地方咧有唔同嘅转化啊嘛。咁啊，英国啦、南非啦、其他地方都有。咁我哋点样去每一次都捉到呢一啲嘅变种咧？ 嗱，我哋其實咧，你見到大部分嘅病毒嘅即係出現突變嘅地方咧，都喺刺突蛋白嗰個位置嘅。因為刺突蛋白係個病毒最外圍，佢叫件衫啊，即係等於人一樣，佢成日都會換衫一樣。咁所以我哋檢測嘅時間咧，即係要確定個病人有冇新冠病毒咧，我哋就唔睇呢個位置嘅，因為變得太快啦。如果淨係睇呢個位置咧，好快就呢只變種病毒染得到，下一隻就染唔到。所以我哋會揀一啲地方咧，係佢變得比較少嘅地方。咁但係都唔可以完全排除曬咧，個病毒一路發展落去嘅時間，可能會出啲大型嘅即係轉變啊，可能一啲洗牌嘅效應啊，令到個即係基因檢測即係睇唔到都有可能嘅。咁但係就相對嚟講，個機會就即係比較微少少啦。 另外就係亦都我想即係請教你，其實頭先都話咧，即係因為做檢測嘅時候都會睇翻即係唔同嘅方面啦，咁相信都會有機會可以留意到嘅情況咧，可以捉到呢啲嘅變種病毒嘅。咁但係我想問，即係呢個係唔係我哋而家香港嘅即係檢測界咧嘅一貫嘅標準同埋係做法嚟嘅咧？即係其實業界係咪都會係統一咁樣咧去睇唔同方面嘅？ 其實大部分嘅即係化驗室啦，即係我知道衞生防護中心啦，或者係即係咁多間醫院嘅化驗室啦，佢哋都係會我哋用一個叫多重嘅 PCR 嘅方法，即係睇好似啱啱所講嘅睇一次過睇好多唔同嘅位，咁啊確定呢一樣嘢。咁呢個亦都係我哋香港喺做檢測方面咧，其中一個即係可能比其他地方優越嘅地方，因為有好多地方都係用一個單一嘅試劑或者即係。同一個地方嚟嘅一個試劑咁去做嘅，但我哋咧其實就可能有啲喺德國買翻嚟，有啲喺美國買翻嚟，或者韓國買翻嚟。咁我哋實驗室好多時候都有齊曬咁多種唔同嘅試劑去確認嗰個實驗結果嘅。 咁所以其實理論上即係就算我哋係唔同嘅檢測機構去負責做呢啲檢測咧，應該都唔會有好多有一啲好大機率會有走漏眼嘅個案嘅。 冇錯。 是好啊，唔该晒你，萧敬恒倾到呢一度啊，多谢你。萧敬恒咧系理大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嘅副教授嚟嘅，咁即系当然头先嘅一啲嘅讨论咧就比较技术一啲啦，咁但系其实对于我哋点样去抗疫咧，都绝对有极大嘅关系嘅，因为首先我哋要揾到原来市民系感染咗病毒至得噶，咁其次就系我哋都要留意咧疫苗嘅副作用嘅。啊，暂时不如呢个议题咧倾到呢一度啊，黄学明，不如我哋喺7:30。回来之后又谈另外的一个的议题，其实是跟儿童福利有关的。较早之前就有一宗的个案，有一位5岁的女童就不幸离世，但是也都令大家关注到就是香港针对着一些譬如年幼学童，他去到留意到他可能是有受虐风险的一些预报机制到底是怎样，还有我们相关在法律的修订上面又怎样特别可以保障到现在的小朋友咧，而家咧其實有一啲嘅幼稚園咧或者學前機構咧參加咗先導計劃嘅，就係有社工咧派駐嘅。咁但係我哋可唔可以推而廣之，做到一校一社工，對於防止虐兒個案嘅發生，又會有幾大嘅作用咧？1872311，我哋7:30新聞翻嚟，同大家傾傾呢個議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就香港市民能否和平悼念六四，未來會否取締支聯會等組織，政府會依法辦事，並沒有建議要執行，又說和平集會易被濫用。警務處處長鄧炳強表示，會按法例和形勢考慮是否向六四集會發出不反對通知書，至於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是否違反港區國安法，要視乎內容和叫口號動機等因素。被問到警方早前就社團條例去信民陣，會否有下一步行動，鄧炳強說已經收到民陣的回覆，但沒有警方要求提供的資料，警方會和律政司研究下一步行動，不排除可能有執法行動。本港連續四日沒有本地確診個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形容疫情穩定趨好，變種病毒似乎沒有在社區大型爆發。她表示，近日有關強制檢疫工作引起的不便，特別是檢疫中心居民有不愉快經驗，包括環境不太好、食物有問題、服務欠妥當、離營時有混亂，她表示歉意。林鄭月娥又宣布，後日凌晨到期的社交距離措施將延長兩星期，不作任何改變，讓有關處所繼續適應新措施。今個月24日星期一，即是中學文憑試結束之後，全港學校可以恢復半日面授課堂。醫委會裁定本身是醫生，在美國被囚的前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專業失德，將他從普通科醫生名冊除名12個月，並就他沒有在定罪之後28日內向醫委會匯報，向何志平發出警告信。研訊小組主席鄧偉瓊說，何志平涉及七宗在美國的罪行，與他身為一名註冊醫生無關，但也不能擺脫道德或專業上的約束。鄧偉瓊又說，何志平涉及的貪污案件令人關注，但考慮到他過去為本港社會和醫學界作出的貢獻，過往紀錄良好，決定除牌12個月。71歲的何志平因涉及行賄在美國被判入獄3年，去年6月刑滿後已返回本港。俄羅斯城市黑山發生校園槍擊，俄羅斯官員說7名學童和一名教師死亡，至少21人送院。較早前俄羅斯傳媒報道這種槍擊造成11人死亡。在槍擊發生後，全副武裝警察和緊急救援車輛趕抵現場，校園內一度傳出爆炸聲和槍聲，冒出濃煙，大批學生疏散到校園內操場。社交網絡片段顯示，部分學童從校園大廈跳出窗外逃生，部分疏散時受傷躺卧地上。這種槍擊涉及一名疑兇，是一名19歲男子，他已經被捕。官員透露，他所使用的武器已經登記，當地警方正在展開調查，暫時未知道行兇動機。天氣方面預測，天氣炎熱，晚間漸轉多雲，最低氣溫大約27度，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一兩陣驟雨，市區最高氣溫約32度，新界會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天氣持續炎熱，最高氣溫達到32度或者以上，但局部地區仍有幾陣驟雨。现时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啦，告士打道东行只系接近隧道入口比较多车，咁但系告士打道三四线啦，去北角同埋跑马地车龙就排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柳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约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是比较多车，龙尾分别在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海业街近上月道，而龙翔道的龙尾就排到去近星河名居。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挤塞，龙尾在永安广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 村。最后提一提大家，马鞍山因为有水管急收，西沙路锦英路交界的部分行车线仲系封闭紧噶，经过啦，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二号干线汽水厂去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由知道有咗 BB 到 BB 呱呱堕地，妈妈喺怀孕嘅40个礼拜期间，要经历几多唔同种类嘅检查？ 妇产科专科医生要怎样才可以帮助到准妈妈安全地迎接新生命呢？ 请留意逢星期三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的精灵一点和香港妇产科学会合作的系列。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黄鹤鸣。 时间嚟到晚上嘅7:37，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嗱，黄鹤鸣啊，其实之前啦发生过一啲嘅虐儿个案啦，咁当然即系前段时间啊喺个法庭上处理一个嘅5岁嘅小朋友咧嘅虐待致死案咧，更加系令到香港人好关注，就系点样去防止同样嘅事件咧发生嘅。咁其实咧，寻日啦立法会嘅福利事务委员会咧，亦都有讨论相关嘅事宜嘅，咁其实个重点咧，主要就系即系落咗两方面啦。第一样嘢咧就系有关于法例嘅订立，因为之前法改会咧喺2019年嘅时候啦，就提出咗一个嘅咨询嘅，就想订立一条叫做没有保护罪嘅。咁而家咧法改会应该系做紧一啲嘅报告嘅阶段嘅，咁所以咧，其实寻日政府即系阿罗志光局长去到交代嘅时候咧，亦都有讲到啦，就系话佢哋要等咧法改会提交最终嘅报告，再做适当嘅跟进。咁所以咧喺个修例嘅项目上面，就相信由于时间所限啦，今个立法年度咧或者未能够提出到相关嘅立法建议。嗱，咁但系另外一个咧，亦都系相关联嘅，就系学前嘅单位啊，即系啲幼稚园啊、幼儿园。咁样可唔可以做到一校一社工呢？因为而家其实有一个叫做学前单位社工服务先导计划嘅，咁都系会系做3年啦吓。咁亦都咧有一啲嘅议员就倡议，喂，其实应该要做一校一社工。不过局长就话，因为唔同嘅学校咧，佢哋嗰个人数上面个差异都可能会好大嘅。咁究竟嗰个资源运用系点样咧？可唔可以合乎到比例咧？咁样。咁不過咧，阿羅志光局長佢就話咧，即係喺立法同埋一校一社工咧，佢哋都會係去考慮幼稚園嘅一校一社工嘅呢一個政策嘅嚇。黃鶴鳴，你又點睇？ 一校一社工，我第一個會關心或者擔心嘅嘢就係，究竟社工嗰個培訓有冇足夠嘅社工去做呢樣嘢？因為大家可以想象，即係幼稚園嘅小朋友，其實佢哋表達能力一定冇中學或者小學嘅小朋友咁好啦。咁社工有冇係有足夠嘅訓練，可以即使你係一校一社工都好，有冇足夠嘅社工有足夠嘅訓練係可以識別得到？哦，呢、這個小朋友咧喺佢嘅翻學嗰個表現好似有啲問題，可能要留意一下或者跟進一下，有冇呢啲訓練俾到社工咧？嚇、啊，咁同時間社工同幼稚園之間嗰個磨合又會係點樣咧？因為我相信如果從校長或者辦學團體 當然希即係唔希望有咁多呢啲所謂要有呢啲咁嘅案件出現啦。咁、但係如果社工話，喂，有幾個小朋友，我覺得可能要留意一下。咁但係如果校長覺得其實呢啲係好正常嘅、啊，未必需要咁緊張。咁大家中間嗰個溝通磨合係點樣呢？咁呢方面其實要大家都要去、探討一下咯。 嗯，因为在整个政策来讲呢，如果是有社工去住校的时候，在一个即是叫做及早预防啊，同埋在察觉到有怀疑个案的时候，是不是会帮助好多呢？咁同埋是不是可以预防到一些嘅悲剧发生呢？1872311你点睇呢？可以打电话来同我哋倾倾的。电话旁边呢，我哋就请嚟一位嘅幼稚园校长林翠玲的。林翠玲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是林校长，我想请问，其实你哋自己嘅学校系咪都有参加呢个叫学前单位社工服务先导计划噶？ 有啊，我哋学校都有参加嘅，咁就系啦，咁就个社工咧就一个星期系嚟两日啦，咁样咁、但系呢个先导计划咧到出年就会系即系到期啦，咁样。咁所以业界咧都系好希望咧呢、這个先导计划咧系可以咧系即系恒常化去咁样。 系，想请问你哋学校嘅社工系一个星期嚟两日啦，但系其实你哋学校有几多少小朋友啊？ 我哋有200个小朋友。 咁一个星期嚟两日够唔够照顾到呢200个小朋友咧？ 其实咧，即系嗱，我个人觉得啦吓，其实喺幼稚园嘅层面里边咧，社工幼稚园嘅社工咧，佢一个星期咧嚟两日都足够嘅，都足够。咁因为咧，其实如果佢而家嚟两日啦，咁佢又有两日喺另外一间学校读啊嘛。咁、如果真係有啲喺突發嘅事情嘅時候咧，咁佢咧就可以咧就同嗰間學校，我哋譬如我哋有突發事情，咁我哋都會同佢商議下，可唔可以叫個社工嚟啊？呢兩日嚟咗我呢度先啦，咁大家有個即係彈性啲嘅處理。咁個 case 咧當然啦，有一啲嘅家庭嘅問題啊，有社工喺度啊，咁我哋嗰個嘅處理咧就會有即係好好多咯咁樣啊，因為兩個範疇唔同噶嘛，老師係一個同。社工嘅專業範疇係兩個唔同嘅工作，咁如果兩個可以係互相係配合得到磨合得到，而家好多時我哋都係有啲 case， 我哋都同社工姐姐一齊去傾啊咁樣，咁其實將件事係咧係即係美化咗件事啊，做得好啲啊咁樣樣咯，咁讓一啲有需要嘅家庭或者有需要嘅學生係得到適當嘅援助啊咁樣樣，咁所以呢個社工嗰個嘅支援咧。在幼稚园方面是必须的， 是 不可以是没有的。 是 我相信教林校长，即在你的经验里面呢，社工其实他帮到小朋友什么东 西呢？譬如有阵时候小朋友回来啦，情绪的问题啦，当然老师首先会察觉到他的。我们会问他什么事啊，样可能他会告诉他妈咪跟爸爸吵架影响到他的情绪，这些家庭的问题呢老师未必可以帮到他们，但如果跟社工讲呢，社工就会打话跟妈咪倾计啦，关心下他们啦，咁同埋作出一啲嘅适当嘅辅导啦，甚至乎呢係将佢转介去一啲嘅其他啲嘅政府部门到啊，帮助他们啊咁样去解决件事情啊咁囉。 嗯，咁对于防止虐儿嗰方面呢，你自己又点睇呢？ 防止虐儿方面我觉得社工都真係可以帮到手嘅。例如我哋有时有啲虐儿嘅问题啦，咁你当然啦，因为我哋发觉小朋友有问题嘅时候，我哋一定系好严肃咁样去正视个问题处理。咁可能喺个之间咧，老师同家长之间可能咧，假如啊，即系未必一定系，假如有时候有啲嘅大家有啲误会啊，咁社工都可以适时就插入，咁同家长同埋老师咧去解决个问题。其实妈咪你可以咧系透过一啲嘅政府部门咧，我哋会帮到你去解决嘅咁。咁你老師係想，即係譬如老師報警咁，即係有啲人咁類似咁嘅情況啦，咁有啲人壓力嘅咁多一個人嘅介入，會係即係另一方面嘅介入會好啲咯。 因為而家政府都商討咧，即係所謂嗰個沒有保護罪，即係可能會將。啊！一個如果發現兒童有可能虐兒懷疑嘅徵兆咧，就要有主動申報責任。驚唔驚呢樣嘢會無形中辦學團體或者學校會有一個嘅即係不知所措，即係究竟我應唔應該報咧？定係係咪都報咗先，免得自己有個法律責任咁樣？會唔會有個擔憂喺度咧？其實 會有呢個擔憂啊！即係所以就如果立法之前，我覺得都要俾一啲嘅適當嘅培訓啊，同埋指引咧，係俾老師啊，同埋俾業界啊咁樣樣。咁當然啦，如果有啲我哋發覺有啲虐兒嘅情況嘅時候咧，我哋都會係 有以小朋友嗰個嘅安全啦，咪首要考慮嘅條件啦，我哋會係即係正視同埋去嚴肅處理咗呢件事先咯。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社工必須要介入嚇，因為要同佢開 file 啊，有一個 case 喺度啊咁。咁同埋咧係會幫我哋手咧係一齊咧去探討嗰個 case 應該係點樣處理啊咁樣咯。 好啊，唔该晒你，林卓玲校长，倾到呢一度啊，麻烦晒。林卓玲系一位幼稚园嘅校长嚟嘅，电话号码18723111。如果喺学前嘅教育机构吓，即系幼稚园啊、幼儿园啊，都能够做到有一校一社工，你又觉得会唔会有好大嘅帮助咧？定系其实两校一社工咧，即系一个礼拜个社工嚟呢度几日都已经足够咧？18723111，不妨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啊！ 大家好，我是政坛新秀训练班的新秀主持罗家荣，加入政坛已经两年，今年有机会做新秀主持，是我成长过程中值得感恩的一页。作为一个在香港成长的青年，感谢这个节目给我一个平台，去为香港社会时事发声，升华我和香港社会的联系。 政坛新秀训练班 逢星期六下午3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美国东岸有个地窿整冧了两间大屋，令附近居民极度恐慌。 啲车同啲树，仲有好多各样财物都跌晒落去，个窿仲越整越大添啊！ 而在美国西岸就有一条吊桥左摇右摆，进入完全失控状态。究竟呢啲工程点解会出事嘅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点解工程又出事？ 今晚9点半， 港台电视31。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咁啊，法改会嘅没有保护罪啦，其实咧另外一个大家都可能关注就系系咪要有一个强制嘅举报机制啊？咁啊，可以咧系防止到一啲虐儿嘅事件发生嘅。咁你又点睇呢？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啦。咁同埋咧就系社工嘅服务又系咪可以同没有保护罪加埋一齐，系相辅相成咧吓？咁然之后先至可以达到一个对于儿童更高嘅保障咧，1872311。嗱，电话旁边啦，我哋请嚟就系小童群益会嘅总干事陈建雄噶，陈建雄你好， 你好， 系，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一讲咧？就系而家喺学前单位咧做一校一社工嘅一啲嘅经验啊？ 系，嗱，依家咧，其实我哋喺个试验阶段入边咧，其实大致个原则咧系做紧一校两社工嘅比例嘅，咁所以咧就其实一正如正話校長所講啦，一個社工一般留喺一間學校兩日，咁但係咧，其實按唔同學校的大細咧，有一啲比較多人嘅學校咧，就會比較緊張一啲。咁但係咧，都係由零開始啦，我哋逐步逐步去增加呢個資源，去調整呢個服務啦。 咁但係你哋個經驗，即係校長有佢嘅一啲嘅睇法啦。但係你哋作為社工嘅經驗咧，兩日留喺一間學校，其實係咪真係足夠咧？ 如果最理想嘅當然係長時間會留喺一間學校去熟習同一間學校嘅環境啦。咁但係咧，其實我睇翻咧，中學、小學咧，其實用咗好多10年咧，然之後先步向一個所謂一校一社工嘅情況。咁我覺得咧，幼稚園呢一個服務咧，其實最重要嘅咧，就快啲令到佢常規化咧，呢一件事咧，可能係個議程係更加重要咯。 即系你讲紧唔系用一个即系常规地有社工啊，定系你讲紧学前教育嘅常规化？ 因为其实依家呢个咧系用紧奖券基金做试验计划嘅阶段，其实个试验期咧到明年嘅1月咧就结束，但系似乎政府嘅检讨咧未完成嘅，咁所以咧究竟呢个系咪一个常设服务咧，系仍然需要时间。其实业界系争取紧咧，会唔会延长呢个试验阶段？令到我哋唔使遣散咗嗰堆同事，然之後唔再租嗰啲 office， 咁然之後咧就提供唔到服務。咁所以咧，我覺得第一件事係常規化，第二件事就都 慢慢增加資源，令到學校社工的服務可以做得更加好。 我想知道其實在社工這方面的培訓足不足夠，因為如果你中學或者小學學生大家表達能力比較高一點，可能即容易一點去識別得到有沒有問題，但是幼稚園的小朋友可能他相對表達能力未有那麼成熟，那社工在這方面的培訓其實足不足夠的？ 我哋都相信呢一方面咧，其实要做一啲特别专门一啲嘅提升嘅培训啦。其实个道理系相类似个其实好多机构都将中小学经验摆翻喺幼稚园度去做督导啊、管理啊、危机管理。但系咧，其实喺幼稚园有啲独特嘅方法嘅，譬如点样用游戏啊、玩具啊、音乐去所谓打破个隔膜啦，令到小朋友嗰个所谓防卫心减低啦。又或者同佢家长。怎樣可以傾到偈，透過家長去認識小朋友的問題，即是一些所謂非語言的方法怎樣解決的問題呢，其實是多一些的訓練。而我們這個試驗階段裡面亦都攞緊很多數據，究竟怎樣可以令到那個服務做得更加好。所以我們就行家一般都講啦，其實現在政府的檢討，一方面它是檢討緊那個成效，另一方面我們都檢討緊個方法有沒有方法可以做得更加好。 因为如果假设真的再扩大个规模，甚至去到两校或者一校的社工，即是我即是质疑就是会不会未有足够的培训出来的社工去相应去配合翻呢个咁样嘅规模嘅政策？ 这个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不过所谓政策一边喺度倾，立法一边倾，咁而实际上我哋亦都去睇培训啦。咁我估呢样嘢系要几个路轨一齐去配对。因为其实我哋最近讲嘅问题呢，如果我哋将嗰个强制举报啊或者其他排上个议程嘅话呢，其实后勤支援点样去应对呢啲危急状况呢，其实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考虑嚟嘅。咁可能我哋会同一时间要担心几个人力资源配套嘅问题啦。 你剛才也都提到呢，就是强制举报嘅呢个问题啦。咁因为而家法改会呢，佢嗰份报告呢就是主要即係講即係沒有保護罪啦，咁其實都涵蓋範面都比較多嘅，都比較即係複雜一啲嘅。咁亦都咧有一啲嘅社工界嘅人士咧嚇，社會工作人員協會咧就提議，就話即係喂如果係要推行嘅話咧，不如就先去分階段去到做啦。咁可能咧就係首先咧就係將一啲即係社會已經有共識嘅部分咧，先做咗個立法，而一啲嘅譬如涵蓋社會服务啊，或者严重伤害定义啊，呢啲可能较多争议咧，就先至再做咨询，咁等业界同埋社会有共识之后咧，先至再立法。其实你又点睇政府喺防止虐儿嘅法例配套上面，佢嗰个立法嘅工作咧？ 我谂好多机构或者好多人咧，都会同意对于虐待儿童应该系零容忍嘅。咁呢个一个原则嘅问题，即系对于施虐者咧，一定系即系应该个责任系大嘅。第二件事就是专业人士在旁观在旁边知道的情况之下剔一个怎样的角色呢，其实那件事的确是要很小心去处理。我就会提议整个业界呢应该早些去做多一些的讨论。因为个讨论呢不是只是讲原则的问题，而是技术上怎样施行，究竟有些什么准则，有些什么所谓辩解我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或者怎样去拿到一个举报的共识呢，其实是需要很多专业的讨论的。因为它不是只是针对社工嘛，因为牵涉的有医生啦，有校长啦，有老师啦，亦都可能有教育聆舍嘅。咁究竟大家应该点样去理解同分析嗰件事，然之后点样可以好短时间攞到个共识咧？呢啲的确系要倾得细致一啲，然之后先推行。原则上面系应该支持，但系点样可以做得好？同埋如果我举报俾警方，又或者虐儿组嘅时候，佢个反应时间唔足够，或者反应个配套唔足够嘅话咧，其实对于举报人咧都系非常之唔公平。咁所以呢啲系好複雜的資源配套的問題，我們覺得是及早做一個廣泛的諮詢和討論是很重要的。 其實你都同意，就是可能有一個比如客觀一點的指引，究竟什麼事情我見到呢有這些徵兆就要報了，這樣是似乎對於前線的教育工作者或者老師是容易一點去跟從，而不會出現因為我怕不報有法律責任，變成可能出現是有報不是有報的情形出現。 的確是這樣的，因為現在呢我們多專業個人指引呢都有類似的 checklist 的，但是這樣的清單這樣的 checklist 呢就沒有什麼法定地位，亦都個共識呢有時個傳閱和培訓呢不是十足十，因為舉個例子，那些多專業指引呢在社工學校社工行行裡面，在醫院的兒科病房呢是大家看得很透的，但在學校裡面呢可能只有三個人是看過的，咁變咗點樣令到成件事得到廣泛嘅共識，然之後去跟住執行呢？其實呢樣嘢除咗資源之外，仲有培訓嘅配套嘅問題。 同埋佢嗰個申報嘅對象，其實係咪都未必一定要係警察啫，或者係執法機構？因為你知道可能好多幼稚園可能都唔希望下下驚動警察啦，即係始終都係一個幼稚園。係其實都申通報嘅對象其實都唔一定話要警察先得㗎，可能其他譬如社署啊，或者其他相對遠性少少嘅對象，會唔會其實都可以一個考慮？ 依家個守則或者個多專指引入面咧，第一個接觸嘅部門咧就應該係社署個防止及發現同組。而且講明咧，不一定要連帶一個刑事責任嘅，即係不一定有刑事檢控。呢一種咁嘅原則咧，係比較好、比較合適嘅，因為我唔等於舉報咗就會告個父母，因為調查完之後告定唔告係警方設完個會之後先決定。咁我覺得呢一種咁嘅 approach 以後如果可以保留到一定程度咧，都係一個可取嘅方法咯。 因为立法会议员呢他们都问紧政府，喂，咁究竟你几时可以递到那条嘅条例嘅修订上嚟呢，立法建议上嚟呢，咁样。咁不过政府就话即係都仲要等呢法改会嘅报告啦，咁今个立法年度呢未必可以做到。咁但係喺呢个等緊嘅同时，除咗陈建雄你头先所讲嘅一啲即係咨询啊或者凝聚共识嘅工作呢係可以做咗之外呢，另外譬如就係而家行緊嘅多专业合作程序指引啊，呢一啲又有冇需要再做一啲嘅某程度上嘅检视，去应付咗即系未喺有一个新修例之前嘅呢段时间嘅处理咧？ 其实咁巧喺2018年呢一件事件发生嘅时候咧，呢个多专业个案指引咧，其实啱啱开始咗做重检，而最近咧就已经修订咗。咁嗰个修订咧，就其实已经做咗一啲必须嘅改善，不过就冇配套到呢个没有保障，因为个立法嘅轨迹同时间表未配套。咁所以咧，我觉得如果我哋有立法嘅时间表同路线图嘅话咧，其实做翻相应配套嘅调整咧，都系同埋培训咧都系合适嘅。 但在此之前呢，某程度上是不是应该要资源先行呢？即是政府要考虑返譬如你刚才所讲的配套，咁同埋我相信第时嗰个社工嘅人手啊，个需求都应该会增加唔少㗎喎。 我好相信呢样嘢，唔係先行都应该并排而行。我相信几番部门喺度諗緊呢件事嘅时候呢，应该同一时间係度緊各个配套。咁所以我哋觉得呢，喺业界度做个广泛讨论完之后，好地諗下边一啲係培训嘅要求，边啲係资源嘅配套，同埋点样去搞好啲指引呢，就会令到嗰件事到佢升。 明白，好多谢晒你啊，陈建雄，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系陈建雄系小童群益会嘅总干事。不过黄鹤鸣，如果头先我哋听即系陈建雄嘅逐层嘅分析咧，其实可能唔系净系立法咁简单，即系你俾咗个立法建议上去立法会，但系后边仲有一连串嘅嘢，同埋涉及到好多嘅专业合作，咁嗰度点样去厘清咧？呢、這个可能先至系个关键位。 系啊，因为呢个牵涉其实头先讲好多资源咧，都要配合咧，政府要俾到出嚟。譬如头先讲社工嘅培训嗰、那个譬如通报嗰个基础或者嗰个准则系咪客观嘅、清晰嘅，等到教育前线的教师或者校长是清晰知道我报定不报，不会出现即模棱两可，或者是一个不知出现不知报不报好，结果出现可以想象到就是是不是都报了先，免得自己有刑责。但如果这样就偏离了整个配套的宗旨，就是希望其实这些的措施什么没有保儿童罪各样东西，其实目的都是希望及早防范，希望如果有儿童是出现有怀疑虐儿的情形，可以及早介入，就不是多一个法例是令到教师或者校长是多一个所谓法律的陷阱。如果这样就偏离了整个的 政策的宗旨咯。 同埋除了係社工嘅培訓之外咧，教師啊相關嘅培訓咧，亦都係必不可少嘅。今晚時間到此為止，唔該黃亞明，拜拜。